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 花生当饭食，食完好有力。我系边个？咪系山卡拉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哇，好，嚟到呢个新嘅背景，呢、這个新嘅背景系咪几好睇啊？ 大香港。 唔係比較光啲，上次就有朋友話咧就唔夠光嚇，咁、啊、所以而家咧基本上大家都 打緊風啊呢度， 呢度打緊風，出邊落緊雨喎。 唔係呢度， 呢度，係咯，我諗呢度都係打緊風嚇。 呢個係薩美爾蘭同埋咩咩？ 沙提爾蘭， 沙提爾蘭 係啦，呢邊應該係鯉魚門，咁嗰邊咧應該係屯門啦。 呢個咧， 呢、這個咪、就、呢、是這個 I 呢個唔係。 唔係喎，嗰邊 ICC 喎， 你個 ICC 呢邊係呢邊係 ICC 喎，呢邊係 ICC 喎，呢邊係 IFC 喎，應該係後邊係香港島對面。 即係我指住呢個咧， 呢個咪 ICC 啊？ 哦， 嗰、 那個係 嗰、okay, 那個係九龍嚟喎， 你西九嚟嘅都 係西九嚟嘅嗰度。 你張畫似足十 Lord of the Rings 嗰度 Two Towers。 仲有呢度係 啊，幾好係喎，你真係幾好聯想力喎，係喎，即係似 The Two Towers 喎， 係兩座間嘅。 今日睇过边个喺嗱喺楼顶跳出嚟。今日咧我咪有单突发新闻咧，话喺立法会嗰边有人想跳楼嘅。 咩？唔系下个道嗰边咩？ 系下个道，因为我睇苹果段 fit 咧，好似啱啱开始讲嘅时候话系立法会定金钟嗰头咁样嘅。我真系几想嗰个系梁振英啊！但系谂下梁振英唔喺香港。 你谂 好 啦。 啊，咁但系咁除咗梁振英之外，有边个喺香港我想佢跳楼？我真系谂唔到。黄忠。 边个嚟噶把声？有精灵喺度 啊！系啊，即系有个灵魂咧喺镜头出边。唔系呢样犀利啊！佢着一件颜色衫咧，同个景系黐晒地咧，一嚟咧得个头嘅啫。 其实呢啲系蓝色嘅本来。 系啦，即系我哋唔好咁大香你啦吓。咁、哦、啊，咁今日嘉宾咧就 Angus。咁点解请 Angus 上嚟咧？ 熟客嚟噶咯，已经 系啊， 已经熟客啦。 熟客， 因为上个礼拜就话即系讲 big data， 即系讲啲 IT 嘅嘢啦，咁就请唔到 Angus 上嚟，因为咧嗰日就啱啱要开会。咁原因系开咩会咧？系咪开会啊？ 公民乜乜 公民数据。 上个礼拜一我要睇翻 calendar， 因为日日都有会开。 系， 我唔记得咗咩事。 因为咁啱， 我望下先。你继续讲，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我成日都唔去嗰啲会，会唔会死 嘅？唔会，有乜问题啫？ 上个礼拜讲 big data 咧，就有啲资深嘅 fans 都有睇啦。咁远在澳洲嘅啲朋友提醒我，喂，好似啲咩三个 V 啊，成日嗰啲嘢未讲。咁所以咧，其实今系应该作少 V， 系啊 ，velocity、variety 同 volume 啊嘛。 哦。 即係因為 very very big 咁， 呢個就 very big， 呢個就 very very big， 呢個就 very very very big， 係啦。 咁咧， 以為上個禮拜 Joseph 會講啊嘛，咁因為佢係啲 academic 嘅人咧，佢係編咗好大份 notes 喺度咧， 成個 powerpoint 堅抽，佢真係好似係上堂咁，單份 notes 上嚟，不過冇講到。咁佢就好似觉得就比较 academic 少少，所以咧就冇讲到，不过唔紧要啦。 application 咯， 系啦，要讲多 application 啦。嗱，不过今日咧系有啲新鲜滚热辣嘅嘢嘅。今日好似有两位朋友咧就喺东区法院判咗，系咪咧？ 啊，系啊，系啊，系啊。 边两个咧？ 长毛同埋阿法必咯。 点解要判佢哋咧？ 话说咧，佢喺15年嘅五月咧就喺呢、這个新医馆啊，咁嗰次咧就啱啱系呢个星岛 系 就举办吓 烟仔行。 系咯系咯，就举办呢、這个咩每年一度嘅辩论比赛。 系 咁咧，嗰时啱啱就政改嘅，即系一个月后就表决啦。咁于是乎佢哋咧就去到医馆嗰度咧，就进行呢个示威活动啦。 系 于是乎就触犯咗呢个文娱康乐，即系使用文娱康乐中心嗰条条例，就去滋即系滋扰咗嗰啲使用者咯。 最主要嗰日有边个出现呢？ 有边个啊？ 林郑啊，好似 林郑， 林郑非常之黑面啦、啊， 佢直头系冲住林郑而嚟噶嘛， 系， 因为佢系主礼嘉宾。 咁但系嗰日算唔算影响好严重咧？ 咁系停咗一阵咯，因为佢哋其实佢两个真系无辜，佢企喺嗰啲即系 佢企好后， 唔系好后，佢系个台嘅。即系是但一边呢边嗰啲上面第一行嗰啲人嚟啫嘛， 系咯， 即系度就。林郑月娥咪再蹉跎咁喺度嗌咯嗰啲啦，其实咧佢哋都好鬼轻可，其实最紧要就系前面 V I P 嗰度咧有啲人仲劲仲激， 例如边啲人啊？ 啊，嗰、那个谭香文嗰啲咯。 哦，嗰、那个谭香文嗰啲。 系啊。 哦，嗰、那个谭香文好激噶，民主女神嚟噶。咁啊，系咩？ 但系冲埋去，跟住一张纸唔知点样怼落去林郑月娥咁滞咁样噶。 系啊，咁但系佢有咩钳走咗啊嘛？ 系钳走咗。 吓、啊，咁但系快必同阿长毛好似冇俾人钳走啊嘛。 其实因为佢哋招有限啫嘛，老年咁远咯， 佢系太老可以钳，所以钳唔 到嘅。咁佢又掉下啲纸咁样啦，即系见到 咁嗰件事系告完之后啦，咁啊今日就宣判嘅。咁基本上长毛咧就判咗监禁一年，唔系 黐线监禁一年七日， 监禁七日就而家罚款4000蚊。 唔系， 我你讲出嚟， 两个都系七日。坐监、 啊，一个就缓刑一年就快必， 系啦，佢就缓刑一年，即系一年内就唔可以犯会坐监嘅嘢啦吓。 咁啊，踎嗰4000蚊系咩嚟噶？ 佢嗰4000蚊就系保释嘅，因为我哋咧就哇死啦，即系惊佢即刻滴入去啊！佢仲要玩到咧五点后，五、 哦、 点后我哋攞唔到，即系去唔到 high court 攞 bail 噶啦嘛。 我理解， 即 系点 都要掟佢度一晚咯。 咁即系基本上两个就判咗监，一个就缓刑，一个就冇，所以冇嗰个咧就要即刻 坐。但系咧就俾佢保释 吓。嗯咁你大保释系等上诉啊嘛， 4000蚊咯，保释咯。 咁大保释系咯，保上诉啊嘛。咁基本上咧就上诉又排过啦。咁但系基本上七日嘅监禁咧就唔导致到咧佢系俾人弹嘅。 唔会唔够啦，唔知几个月啊，一个月啊， 三月系嘛？ 三个月啦，系咯。 系啊， 跟住做咗3/2弹下先得嘅。 系啦，即系要有2/3嗰个。 但系真系哇，五日咧同佢哋 trial 真系咧，哇救命！我 阿毛哥惊唔惊坐咧？ 我就投降啊！ 阿毛哥惊唔惊坐咧？ 佢唔惊坐。我想讲翻嗰 trial 嗰五日咧，哇！你只快逼个口咧系唔停到噶、哦。 做咩？讲是非。 不停喺度讲嘢咯。 讲咩？ 唔知噶，佢无啦啦，可能即系个官讲一句，佢就听搞错，即系咁，即系咁噶。 即系你幻想佢喺交，即系喺商台报交通嘅时候嗰啲声气， 即系嗰啲咯。哇！跟住就 插科打诨啊，嗰啲叫做。 于是者咧就跟住就俾个 prosecution 嗰度投诉啦。 嗯， 就话佢真系好滋扰后面不停讲嘢 咁但系 跟住个官咧就要佢 掌嘴。 唔系啊，去到有一日咧，个官就真系顶佢唔顺咧，就将我咧， 啲嘢噶嘛， 唔系，同埋咧，佢哋两个系咁倾偈嘅，即系好似小学翻学咁咧喺度倾偈咯。跟住第三日咧，个官顶唔顺咧，就叫我 坐 喺佢两个中 间， 咁样就唔俾佢两个再倾偈啦。 跟住你投降， 跟住但系佢哋两个就自己喺度讲咯， 绕过你。 跟住我就贴咗喺度请肃静咯。佢一讲嘢我就。肃静咁样咯。 哦，咁你真系同我官好 friend 咯。我摆咗一大堆纸喺度，我话你有咩写俾我，你唔好讲嘢啦咁样咯。即系，但系我知道佢系不自主嘅个人。 边个不自主啊？ 即系快啲， 唔系嘛，真人。 系啊，即系突然间可以突然间醒。吓，唔系嘛，咁讲嘢，即系佢又听紧佢讲，但系又自己，即系佢系控制唔到自己 咁 把嘴啊。 咁可能嗰个抗争嘅部分嚟咧， 唔知啦。 即系佢脑里边 self talk 系一定要讲出嚟。 系啊，佢又不为意自己讲咗嘢嘅可能。 哦， 即系病态嚟嘅。 咁个谭太真系谭， 即系不停咁讲，不停不停不停 咁。如果佢真系选上拉布帮作，即系唔系个难题嚟嘅。 梗唔系啦，直头坐喺度拉布啦。 佢而家喺个 talk 度都拉布。 不停不停喺度咧，自己喺度搞难 get 喎，仲要 自己喺度搞难 get， 喺度讲， 好犀利咯，咁咪 系咯。 但据我所知咧，快必又唔系好惊坐监嘅。因為我今日睇到 Facebook 咧，就話即係有個朋友就咁啱呢段時間離開咗，咁如果坐監坐一個月，又或者坐呢個時間，令到佢去唔到個葬禮咧，呢個就比較唔開心少少啦。 但我哋係冇人估到要坐咯， 係 真係冇人估到。 因為我睇見你啲反應都好似好大， 因為嗰個係咩啫嘛？你違反咗用嗰個文娛康樂中心條例嚟嘅啫嘛。 但我想問一下，係咪因為佢哋係即反，所以 咁你長毛係啫？咁你快必唔係啦啩？ 快必。 发边嘅唔系 俾人告得少， 我都觉得佢咧系衰，即系嗰啲叫咩咧？ 衰口臭， 即系因为长毛咁样，所以辣即系系啦，累埋佢嗰啲。 即系长毛系即反，所以同佢同即反玩嘅都唔 系 好人啊。 16次上庭出庭啊嘛，同埋27个唔知咩记录，先都系讲错。 惯犯， 你头先讲嗰系长毛定系 长毛？发边有啊，从来冇。 系咯，佢好似 佢连清场嗰次都 drop 咗佢。一上咗第一堂就冇咗啦，我哋都卖鬼嚟， 唔系，但系我知道佢成日俾人收咗电脑啊、电话，成日串啲差佬喎。 佢咪就系不停咁样咯， 系一收到差佬电话咧，就话：，哎，阿 Sir， 得啊，今日啱啱想揾你，跟住阿 Sir 约佢咩见面啊、攞嘢嘅时候咧，佢永远就话：，哎，今日啱啱唔得闲，哎，听日我约咗人、啊，后日哎又好似未必得，不如你上嚟揾我啦，揾你去边揾你？哦，我唔知听日喺边，喺度玩 Q 啲阿 Sir， 咁搞到咧，其实佢去最后咧，其实都系搞烂 get 嘅啫。 收亲啲咩电脑，又话喂唔系、啊，你而家收我部电话， 佢真系随时 我换电话， 佢真系随时藐视噶，佢可以，佢就有一日咧，我唔记得咗讲咗乜嘢啦，佢拉到个官好兴嘅，即系讲嗰啲又系衰，净系衰嘢嚟啦，我费事讲啦，即系咸湿衰嘢，跟住咧个官好嬲，跟住即刻要休庭，嗱我哋每一个人前面有个收音嘅咪嘅，佢即刻要去后台咧听翻啊。哇！跟住如果佢聽到咧，就藐視啦咁咯。 佢、知唔知啊？到底佢自己嚇？佢自己知唔知咁大鑊噶？ 佢冇嘢噶，佢咁嘅啫，佢坐監咯咁嗰啲啫嘛。即係佢講嗰啲嘢，又好似我又覺得真係過分咗少少嘅。好彩唔知點解收唔到喎，佢支麥。唔係因為其實我 即係其實你哋聽到嘅。 其實我係好醒嘅。佢每一次咧，我都將佢支麥咧咬咗出去嘅，因為佢實在太多嘢講，我次次都係咬咗出去咯。咁样就唔会收，即 系 好清咯。 你系咪下次话好似咧，花生头咪咁，唔系好似花生头啲咪咁啊？搵张纸巾贴住，搵橡筋扎住噶嘛？ 咁咪会收得清啲噶系嘛？隔嗰啲声 系啦，隔住。 咁就即刻入去，哇！半粒钟系听翻佢呢一支咪嗰条录音啊！哇！好彩听唔到，咪即系又即刻已经秒蚀掉入去咯。 咁但系呢铺其实阿长毛同佢一齐上诉，定系话长毛上诉佢？ 应该一齐嘅，一齐嘅。长毛就一定要啦，咪真系坐啦。 七 day 系咪忍咗佢算咧？ 我唔知啊，我同阿快必我话你坐咗佢咯，你都话你选狗西。 你可能点讲？有啲人坐完就选唔到嘅啫。 Exactly， 咪就有人咁讲咯，唔系坐次次日，即系唔系坐亲都一定选到。 同埋唔系听日选啊嘛。 系快噶啦都。九西都快，都咩啦？都三个月内要咩啦？ 三个月公布咗，唔一定即刻选。 公布啦，都可以半年内选噶啦。 我知，但系唔一定即刻选噶。 咪半年 好似上次新东都真系差唔多成五六个月先。 但系而家我哋怀疑佢想拉埋，系啊，唔系佢系要逼埋小丽一齐两席一齐选。 你怀疑？ 怀疑，因为冇呢头就系、是、上礼拜啫嘛，上礼拜五啊，上礼拜五咯，突然间我仲做紧节目嗰阵时候。左右大局，突然间收到消息，就话小丽嗰、那个JR 咧就 入咗嘛？ 唔系入咗，佢攞到 leave， 即系 JR 就要有个许可，你先可以听噶啦吓。佢睇 paper 都可以批咗俾佢，快到咁，咁啊真系好快啦，真系。同埋要加咗特首落去做 interested party， 咁啊真系要揾阿 Ben Yu 落去啦。咁啊真系其实真系劲砌佢啦，应该会。所以就。唉，我唔知啊，都几凶险呢单嘢。 啊，今日即系老实， 因为你两个一齐 咁，我信你 九西， 嗯， 就会输啊嘛，泛民会输一席噶嘛， 一定有一席， 拗翻一席俾佢咯，系咯。 咁啊， 咁啊，真系关键咩啊？嗰啲一席啊， 咁唔知喎。呢单嘢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啊，因为老实讲，我问亲咁多个人嘅判断咧，都同而家嗰个环境有少少唔同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得一样嘢啫，即系如果呢件事系大家都觉得攻得入嘅话咧，上诉嗰个就唔会系唔识噶啦，即系会系可能系阿何君尧啊，又或者系阿李慧琼子啊，或者系 someone 你识。嘅人，因为你告入咗呢件事，你就系叫做系点啊 whistleblower， 又或者你系手刃仇人嘅将军嚟噶啦嘛，咁所以变咗咧，我又唔觉得建制派嘅剧本咧系有刘小丽喺入边嘅，但系问题就系话系咪咁多个咧，应该试下 explore 一下咧，边个啊？ 佢话老鼠分最憎佢， 老鼠分最憎佢， 成日闹佢嘛，咩佛口蛇心梁美芬啊嘛，成日闹我闹到 记呢啲嘢嘅，点解会？ 我嗰时最有深印象就佢讲呢句嘢好鬼顺口， 通常啲八婆都系好憎八婆， 我唔系我唔憎佢， 咁即系我唔知啊，即系。系咪下个礼拜会审佢两个单嘢啊？两个再 appeal 嗰单系咪两下个礼拜？系啦，咁啊， 唔系今个礼拜24号嘛？ 啊，系啊，上个礼拜嘅下礼拜即系今个礼拜， 系咯，嗯，半 day 啦，半 day。 呢单花生都未食完啦，即系话， 诶，呢啲摆明就拜拜啦，唔使谂。 喂，系我又有想问下你，咁佢而家呢个搞嘅众筹咧，基本上系咪踩紧法律罅咧？ 唔系啊， 唔会造成助纵呢样嘢。 助纵咪仲你咩着数啊？你系咪分佢啲咩得益？ 我唔知 冇噶，你就咁筹钱佢冇事噶。 咁但系咪因为呢单嘢？系咪呢单嘢基本上佢谂住投嗰500粒系俾对面律师费嘅咧？ 对面都唔使咁多，250啦，我谂。 吓， 佢但系要俾五分四啊嘛。 系咯， 但我都想知道，其實佢搞眾籌係真係用眾籌嗰個概念啊，定係佢真係純粹係籌錢嘅咋？ 籌錢啫嘛， 因為 眾籌咪 眾籌有個 topic 噶嘛， 眾籌要有 topic 啦，同埋你籌咁啊個數咧係要 哦，佢唔係揾到公司喎，佢就好似平時 佢 set 500万好似好高難度，我覺得 唔係佢打到上 CAV 要啦，打到唔即係。下下二座咩？ 佢而家輸咗係200几啫嘛，佢打多 我 輸多200几咯， 估咗喎，未出單喎，對面三個大狀喎，兩個資深喎。 咁但係問題代表佢個律師係咪唔收咧？我想知道 呢啲嘢遲啲先講， 即係呢啲嘢叫 hashtag 多謝清靜，我知道呢單嘢係真嘅 咩？ 即係呢個 hashtag 我諗慢慢有人用啦。 咩啊？ 多謝清靜咯，幾多嘢要多謝嗰兩個嘢？ 邊個啊？ 唔知啦，即系我觉得。 咪讲啦呢啲。 好啊，咁啊，讲下 Angus 咯。咁你基本上嗰次雷动声压做完咁大次统筹， 唔系要你啱啱做咗一次咩？又系清正投票嘅。 我而家开始做翻啲非正式 咁咯，系咯。 系啊，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佢就系话今次呢件事嘅罪魁祸首系边个？第一题。 我知道。 我应该唔系用啲咁激烈嘅字眼嘅， 你应该系 最 你有几个 option， 你有几个 option 俾人拣嘅，一个就系佢两个啦，一个就系 特首啊嘛， 特首啦， 人大咯， 一个系有几个 option， 系啊， 咁有啲人就话咧，喂，点解你唔俾？点解你唔俾有其他答案？我写一个落去咧，你系咪屈我咧？ 唔系屈你，我系冇谂起啫。我后来都俾人问起，我话点解你唔俾我拣梁耀忠啊咁样样？ 系啦， 咁我又真系。在我哋谂嗰时有冇谂？ 你下次 咪 加其他咯， 系咯，加其他，加个任田 咯。 但你自己唔反任，即系唔反对呢个做法嘅， 又冇乜问题嘅。即系几个 option 之后再加其他，咁其他里边如果归到类咪归类咯。不过要花啲功夫。 唔系，但系真系要问翻转头先。其实做完呢一次点讲啊？做完呢一次咁大型嘅民调之后，你自己觉得个成绩系咪好骄人咧？即系咁多人响应你呢、這个民调去进行策略性投票， 唔系噶， 唔系噶， 唔系即系唔系。其实我哋自己围内咧，即系公民团一班朋友咧，其实唔系真系觉得 我系个 group 嘅啫， 系， 得唔出声啫嘛， 我 唔做嘢。 唔系，我哋觉得策略投票只不过系依家一定要用嘅手段，但系唔系一个需要追求嘅一件工具嚟。即系其实最学马岳教授讲得最啱，即系一个好嘅制度，应该能够俾每一个人投自己想投嗰、那个，跟而嗰个人而又会系即系最多最多人支持佢就当选，咁系最理想的。咁、但事实上依家就真系香港就真系唔系咁，咁所以唯有就用呢啲方法去叫 work 咁 啦。 咁但系你譬如即系开翻咁多次会之后 ，pick up 翻有啲咩可以改进之后，其实系咪有个新嘅方向会走咧？公民数据。 新嘅方向就仲 慢慢讲，你好多时间讲，慢慢讲。 新睇翻啲 minute 先。 新嘅方向其实讲紧我哋即系我哋公民数据喺公民旅游频道入边嘅一个组织啦。咁、我哋搞 IT 嗰啲啊，搞数据分析嗰啲啦。咁我哋自己内部咧，即系公民数据自己咧，就倾咗自己想整啲咩嘅。咁、我哋有谂嘅就话，其实我哋系咪应该要整一啲，即系仲谂紧，即系系咪应该要整翻一啲议政平台俾人去 gather up， 即系因为咧喺香港咧就 议政平台即系社运飞机场系咪意思啊？ 差唔多啦，难听啲可以叫社运飞机场。 咁唔使你搞喎，即系呢个社会太多。 系啊，社会太多，但系我就觉得依家我哋要谂一啲方法，令到啲想做啲嘢嘅人咧可以有办法聚埋一齐。即系以前不嬲都冇办法嘅，咁唯一谂到个办法就系话啊咁啊示威啦咁样，示威游行啦咁出嚟。咁但系其实开始啲人都好明白啦，即系示威游行出嚟咁 so what 系， 咁有啲人激啲啊掟砖掟完出嚟出事。咁如果唔掟砖嘅咁游行又唔满意， 系冇嗰条战线，即系而家系除咗系发泄之外，系冇带条战线出嚟嘅。 系啦，咁其实我觉得啲人系有嘢，其实雨伞嗰阵时我哋又知道咧，啲人又唔系冇桥噶，即系咧出嚟嘅之后咧，其实佢哋俾到个目标，佢俾到要做嘅嘢咧，好快做到好多嘢出嚟。譬如话大家决定占领咁样咧，咁就哇突然间 set 咗几个坛，有啲系救伤站，有啲系饮食站，有啲系水站，有啲就广播站咯，即一扎嘢，有啲系住人嘅咁样。咁但系其实喺第时嘅时候，我哋究竟呢个世界，即系唔系呢个世界，即系香港，如果佢再有啲事要发生嘅时候，可能社运有啲事发生，我哋有冇办法可以即刻将啲人谂到个桥，好快咁摆出嚟，跟住将啲人支持呢个桥嗰啲人咧，好快咁聚埋一齐。咁跟住之後咧，就做咗啲嘢出嚟咧。咁我覺得呢一個咁樣嘅 平台係有需要嘅。 但好大件事喎，你即係有 set up 個大台俾人拆嘅啫。 唔緊要㗎，有好多個大台，好多個大台一路咁樣出現而消失，咁最後有一個大台最得人支持嘅。 佢起完就走㗎咯， 你 起完就走 㗎。即係膠樽所犯嘅錯誤就係企上去最大嗰個大台裏面，即係嗰班人係唔理有幾多個大台，總之邊個大台有啲人我認識佢就要打爛佢。 咁啊， 你除非呢個大台冇人理嘅啫，你一有人理咧，一定有得嘢嗰啲益友喺度。 好多個大台點拆啫？ 係咯， 得一個。 一個最大嘅大台係嘛？跟住嗰個 俾因為你係啦，因為你嗱，我唔知道去到最後點啊？因為我即時喺我腦度閃咗一樣嘢出嚟，就係話，假設你係收集咗好多數據，又或者好多唔同方法，嗰啲方法咧係群眾嘅回饋嚟嘅。 嗯。 咁問題就係話你嘅鋪裏邊咧就有一二三四五呢五個回饋。 嗯。 但係如果有其他大台定出嚟嘅六七八九十。咁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係一個一個 layman， 又或者係一個所謂叫政治素人，我覺得一二三四五唔啱，六七八九十都唔啱。個問題就係話，我會 question 呢兩個大台咯。問題就係話，如果我身邊嘅支持者一齊都覺得，一二三四五係唔啱嘅，六七八九十先係王道，咁我哋就群起而攻之噶咯。咁我又會出現一班益友就，咁就喺度搞你一二三四五。 我唔知個字點讀。 點讀啊？我哋即益友進場咯。 係咯，咁你有冇擔心過呢樣嘢咧？ 其實你 我唔諗得好偏 嚟， 唔 係 都唔係嘅，都擔 我負責俾啲嘢諗下嘅。 擔心唔嚟嘅，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如果嗰個唔係一個人，即係個大台唔係一個人，而係一個理念、一種想法或者一個行動，咁其實有咩好攻擊呢？譬如話我依家講舉例雨傘嗰陣時，咁大家唔知做咩好，跟住有人諗到條絕世好橋，即係話超合作運動咁樣，大家一齊翻工準時收工。咁其實可能對香港影響都好大喎。咁如果嗰時人諗到呢樣嘢嘅話，咁若做嘅話，咁其實冇台可以拆㗎。 即係只要嗰個如果係劉家雄有大件事， 出嚟講嗰個咪 咪講嗰個咩 就係大台咯。 因為嗱因為而家 罷課嗰啲學生咪就係大台咯。係， 唔係我 put it this way， 因為而家咧係因為有 Facebook 又或者大家可以參，好似大家好似憑住一個素人嘅身份咧就可以走去選，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高度嘅 interest 嚟嘅。咁問題就話越嚟越多人都覺得咧自己係應該從政，又或者佢會自己行一條會出嚟吹雞出嚟選嘅路。 我反而見到清正咁樣出事法，我就唔敢，冇可能覺得會好容易做到一個議員嘅啫。 呢個唔係當然。這個一間先再討論。問題就是有人覺得這條路是一個比較快的捷徑，即是爭取公眾的眼球啊，又或者是去佔領大台，或者是有些渠道給自己去領導群眾運動的時候，我會覺得更加多人去就是 opt to， 即是譬如你12345、我有個覺得跟這個方案3的方法呢比較易執行的，我就覺得會自己做了個 3.5 出來。然後如果我是一個比較有群眾基礎的人，即系例如可能阿益友、阿神區咁样，佢就会企支旗出嚟就话：我觉得你一二三四五就是消耗民气嘅，我呢个三点五先叫最啱。咁跟住唔该，所有益友同我攻击一二三四五，你呢个问题先系我关心嘅，因为我会觉得我唔知话呢一个平台会唔会有人 endorse， 又或者会参与嘅人究竟有几 high caliber。如果嗰個係有份參與數據分析嘅係戴耀廷，咁我覺得又會多啲人參與嘛。問題就係話你喺呢個平台一旦出咗個，又或者有人覺得呢個平台係 worth 去爭取曝光嘅時候，嗰啲人就會成為一攻擊對象啦嘛。呢樣嘢唔係你想唔想，而係話嗰啲人覺得有事 避免唔到㗎， 避免唔到嘅真係。 係咯，唔好諗咯。 其實你 我係咁嘅， 唔好諗， 避唔到。 唔係，其實你真係講 Facebook 呢社交媒體咧，依家即係亦都係令我哋反思好多即係依家。网上传播资讯的方法呢出现的限制，即是呢在 IT 界呢有一个叫 Stack Overflow 的 Forum。 Stack Overflow 什么 来的？ Stack Overflow Forum 呢就是其实就是一些人写 program 写到卡住了写不定的时候就抌上去问，是一个 Forum 就是问问题， 即是打电话问功课， 是打几多问功课，但是呢他的问题呢深好交关都得的，跟住呢有些人呢劲得好交关咁答你嘅。咁呢佢哋就係聚到一啲人。 我觉好兴其实呢啲。 好劲好劲嘅人答啲好深好深嘅问题。跟住周围啲人咪围观，学到好多嘢㗎。咁但係我哋就諗就係究竟有冇，究竟 Stack Overflow 做有啲乜嘢做咗喺个 rules 啊，或者喺个传播方式啊等等里面呢，係可以令到啲人聚到啲有 quality 嘅一啲嘅讨论呢。咁而唔係靠话你多唔多 friend， 多唔多人支持，情绪上支持你就令你出名。而係你个答案或者你嘅问题係有效。 啲人就掰你。咁如果呢樣嘢擺喺香港嘅社運界嘅話，喺個咁嘅平台發生嘅話，咁就提供到提升到討論，我哋覺得就會有幫助。 好，算你啱啊！ 嚇，但係會問啲乜嘢啊？呢啲 咪就不斷去醖釀討論佢一二三四五又幾啱唔錯咯？ 反對通知書咁樣嗰啲，有啲 唔係咁，我又覺得係你真係醖釀到一個群眾運動有五個方向走出嚟咧，我又相信啲人會參與討論嘅。係 啊， 我即係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你講得通嘅。咁但係第二樣嘢就係話咧，你驚唔驚個平台又好似公民數據咁參與實質，即係譬如裝個 bot 啊，真係去 tick 嗰啲 survey 嘅人係少，但係出到嚟喺以訛傳訛，又或者大家喺個 WhatsApp 度。分享嗰啲图啊，佢系净系分享个结果而唔参与讨论，呢样嘢你最唔最唔想见到噶嘛？ 系 咁，但系你点样去？ 我觉得成过百万人会嗰嗰晚即系立法会嗰阵时有 share 呢个最大问题， 过百万人 系咪会唔会啊？ 冇咁多， 你点知啊？ 好难讲， 你点知啲 user 去到 系？我觉得真系好难 讲。哦，唔系，我哋啱啱即系揾人揾广大帮我哋做研究。 嗯， 系啊， 我可以分析结果咩？ 系啊， 我一个人都 share 可能百几二百个，你都唔知噶。 哦，我哋咁样嘅，我哋真系揾广大民调帮，广大民意研究中心咧，帮我哋去做，即系用佢哋做传统嘅电话访问方式去做。咁诶，帮我哋做咧就访问咗一千个 sample， 咁就去睇翻究竟，即系问一扎问题，咁就系话，譬如话你投咗俾边个啦，你有冇听过雷动建议啦，你有冇用雷动声纳啦，咁样样即系可以调翻转计翻出嚟，其实我哋嘅传播力去到边度咯。 我想我 share 个结果得唔得？ 有噶有噶，但系我哋系咪要去广告？ 系咯， 哦系啊， 系啊，我哋有好多广告。 好，下一节再讲。 好， 哇，呢时间仲好过我。